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12月快乐。是的，今天是12月1号，也就是2021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，还有满打满算啊，还有30天，应该是，准确的说是30天零1个小时，然后呢，这一年就要过完了。所以在12月呢，我们可能各个单位啊，或者是各个公司都会开展一些总结的活动，是不是又要开始写总结了呢？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苦恼，想一想这一年都经历了哪些事情，然后呢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这一年来的一个回顾吧。但是呢，其实如果你让我去回想2021年的话，可能给我留下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，因为是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来到了12月。你要问我说这一年具体都经历了哪些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平平安安，然后呢，开开心心的过完了这一年。但我觉得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，家人都能够健康幸福，这已经是我们非常奢望的珍贵的东西了。所以在第一天，不论如何，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啊，不论如何，我都会例行说出那一句话，11月再见，12月你好，愿我们都能够被这个月的时光温柔以待。 I'm so glad you made time to see me. How's life? Tell me, how's your family? I haven't seen them in a while. You've been good, busier than ever. With small talk, work in the weather. Your guard is up and I know why. Because the last time you saw me, it still burned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. You gave me roses and I left them there to die. So this is me swallowing my pride,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saying I'm sorry for that night. And I go back to December. It turns out freedom ain't nothing but missing you, wishing change it, but I can't. So if the chain is on your door, I understand. But this is me swallowing my pride,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saying I'm sorry for that night. And I Back to December，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。 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，所以呢准备了很多跟12月有关的歌曲。其实说到12月呢，就是一年当中最后一个月份，那每到最后一个月份呢，大家可能这个心态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放松，而且这个12月呢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节庆活动吧，不管是西方的节日还是说马上即将到来的新年，那我们都会为自己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啊、爱人啊、家人啊去策划或者安排一些别有新意的活动，然后可以浪漫一下或者说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。但是呢也有人就是在这一年可能前面的11个月都没有足够的努力，所以到12月份呢就比较惆怅了，会有一些焦虑或者是一些 emo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到最后一个收尾的月份，大家还是要开开心心平安度过。也收到了大家的愿望，来吧，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哈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微博上面我看到彭峰他的愿望是摇号中签，明年结婚。好，加油加油，都是好事儿啊。当然呢，前面那个摇号中签也是很多人共同的心愿，包括我。希望能够中签吧，虽然我知道这个中签率可能会很低。来看看这个夏花，哇，夏花的图片好有爱啊。已经有这种圣诞的感觉了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像是非常可口的小蛋糕配上非常棒的奶茶。然后呢，最吸引我的是他收到了一个琳娜贝尔的小公仔啊，好可爱，小狐狸。还是那种迷你版，很 Q， 很 Q 弹哦。而且呢看出来这个毛毛真的是超级蓬松，很棒。还有初晓，他说12月第一天困得不行，想着熬到11点来打个卡，定个时去睡觉啦。大家晚安，道道晚安，大家12月快乐。好的，12月快乐。虽然说是第一天，可是呢他也是一个平凡的周三工作日，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这一天都很辛苦。奥斯卡迷弟，12月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，愿你我不负韶华。总结一年的经验啊，各个公司是不是该准备开年会了呢？好像现在年会也不是那么的多了啊。反正至少我们这儿是没有所谓的年会了，那也许其他的公司会有吧。反正多多少少就是哪怕很简单的这种聚餐啊，跟员工一起 happy 一下，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一年来的回馈，对于辛苦付出的一种肯定。好，那么继续分享着大家的十二月愿望吧。还没有说我们的固定就是联络方式，每天不厌其烦的说，那就是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然后如果你想看视频呢，那就在抖音来找我，搜索主持人道道就看到我啦。今天的我是粉色的。第二首歌，分享一首温暖又温柔的，来自德永英明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残雪》。因为十二月呢正值冬天， 就会给人感觉整个的速度都慢了下来，像是 0.5 倍速，所有的东西一旦慢了都会变得温柔，就像这首歌带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。 汽车を待つ君の横で僕は時計を気にしてる。季節外れの雪が降ってる。東京で見る雪はこれが最後ねと寂しそうに君がつぶやく。名残雪も降る時を知り、ふざけすぎた季節の後で、今春が来て君は綺麗になった。去年よりずっと綺麗になった。汽車の窓に顔をつけて、君は何か言おうとしている。君の唇がさようならと動くことが怖くて下を向いてた。時が行けば幼い君も大人になると気づかないまま、今春が来て君は綺麗になった。去年よりずっと綺麗になった。 这首歌来自德永英明，其实呢也是很有年代感的啊，一首《残雪》，当然这个《残雪》是翻译过来的中文意思。虽然说有一点点的遗憾，就是听起来有点遗憾，为什么是残雪呢？总让我想到断桥残雪。 但是这也是冬天的感觉，冬天该有的感觉，就是这首歌包括它的声音都会给人一种很温柔静谧的那种温暖感，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十二月应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哎，十二月份冬天来了，就连晚上的宵夜摊儿可能都出的没有以前那么晚了，而且吃的人也少了很多，因为凉得很快。前几天就是晚上下了直播就很饿嘛，然后路过一个常吃的那种路边小摊儿，然后它一般都是晚上营业，结果呢我拿了几只小串儿，还没过两分钟就已经凉透了，哎，真的是没法吃啊。所以说冬天最适合吃的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热乎乎的东西，最好是带点汤，比如说涮火锅啊，或者说吃个面呐、或者是自己做的饭啊，反正总之一切都是以温暖为主，最好是待在家里啊、可以窝在被窝里面吃着零食追着剧听着广播，哎呀那就太享受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十二月的开始。现在呢逢时播报一次，我们的点赞数已经过了10万，那第一名是专制小星星，第二名萤火虫，第三名风吹麦浪，也感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。大家也在连着音乐蓝牙，但是目前呢好像还没有成功的。好啦，那么今天晚上的歌单到底跟什么有关呢？其实跟十二月有关系，所以下面这首歌就叫做《十二月的奇迹》，来自金海心。许个愿吧，不管你说不说出来，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愿望，或者是你觉得不切实际的愿望，那说不定就真的会有奇迹出现呢。 我望眼欲穿，看我看不到了你，我侧耳倾听，听我听不到的你，看到曾看不见的画面，听到听不见的声线，你给了我超能力，在你离开了我以后，曾经的我太过自私执着我自己，曾经的我太傻，不懂得你的心。现在的我一天天在改变，明明你不在我身边，却因为你而改变，因为你给的爱。每一次我想你，全世界每一处都是你，夜空下的雪花每朵都是你的泪滴，好像一瞬间就在眼前，好想让你回到我身边，这无力的超能力也没有办法挽回你。只照顾我自己，曾经的我太傻，不懂得你的心，现在的我一天天在改变，明明你不在我身边，却因为你而改变，因为你给的爱时间冻结，回到你身边。那时候的你喊我，曾经和你对 却因为你改变，明明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的爱还在继续，好像没有边际。 这首歌叫做《十二月的奇迹》，但是呢，它只是一个 demo 版的，所以呢，听起来好像音质并没有那么的好。但是我觉得，至少在十二月份，在今天的歌单和主题当中，它是契合的。愿我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吧。就像风吹麦浪说的，2021年只剩下一个月了，这一年遇见、获得、失去、成长、释怀、完结，我与旧事归于尽。来年依旧迎花开，是的，有种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感觉。对，反正今年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它也即将过去，好的坏的都在最后一个月要有一个终结。那新年伊始，等到2022年，我们又是一个全新的开端，重新上路，披荆斩棘，加油吧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一个月还是要好好度过的。大家都在连着说有没有出血呀，没有出血。还有小柏说菜市场是个幸福感满满的地方，诶，这点我特别的同意啊。因为菜市场呢，我是觉得就不论是哪一个城市，然后呢或者说哪一个国家，当你真正去，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城市，那么你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菜市场。就不要去那种非常高端的什么超市啊，或者是那种特别贵的进口市场菜市场，就是去那种平民的菜市场，你会发现有卖鱼的、卖肉的、各种卖菜的，然后呢人声鼎沸，各种砍价啊，还有人声摆态，包括那些就是比如说一个那种小的独立式的小门脸，然后有卖煎饼果子的，有卖什么烤冷面的等等等等，这才是就是那种人间百态，然后那种吆喝声，那种互相的这种交谈，你都会觉得哇，这个世界还是如此的热闹。所以每当你孤独的时候，或者说你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，菜市场绝对是一个最真实的反应。像国外也有很多那种百年的老市场，哇，进去之后很漂亮，而且也很干净，就是卖的呢也不贵，你会发现五颜六色的冰淇淋，还有五颜六色的糖，以及五颜六色的点心，哎呀，好好吃。算了，反正说着说着呢，又是说到吃上啊。当然呢，我们的午夜食堂每天也都会准时开张，来吧，大家用美食图卷起来。北京老耳，哎，是新朋友吗？他说这个点下班儿，国贸还是有点堵车哎。啊，真的吗？辛苦了，来吧，继续在歌声当中放松一下。这首歌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也不可能连上啊，因为实在是太过小众。但是我觉得它会听完了之后让你觉得很舒缓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流浪猫日记》。虽然它叫《流浪猫日记》，但是却唱的是我们人的生活。 我想跳跳跳跳出我生活的圈，我想跳跳跳跳到你生活里面，我想要跳跳哪怕只进步一点，也只能拥抱在北京没有人牵连。我想跳跳跳跳出我生活的圈，我想跳跳跳跳到你生活里面，我想要渺小哪怕只进步。

是在恶的面前才会得到最大的凸显，同样快乐也是在悲伤的面前和对比下才显得那么的珍贵。好啦，继续来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那如果想看视频的话，就在抖音来找我主持人道道。刚才有朋友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猜盲盒了啊，那好，我们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就是固定盲盒，今天要出场咯，来听听看，这是一首新歌，嗯，已经提示到这儿了。这首歌今晚的盲盒是邓紫棋的两个自己，我看了一下，其实大家呢应该是记忆有一些混淆，正好把答案给答反了。对，其实这首国语版的是两个自己，它还有一个粤语版叫做两个你啊。好吧，但是呢我知道大家的意思啦，嗯，恭喜你们还是答对了盲盒。其实这里面小柏是只有他答出了两个自己，当然新田在后面改了答案，好，就算大家都对吧。嗯，看到好像新的 ID 暖阳97，他说一年过得真快呀，又到了感慨的时候了，又到了总结的时候了，少熬夜吧，不过矛盾，熬夜不熬夜就听不了节目，嗯，但是我想12点之前不算熬夜。真的，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睡得越来越晚，但是并不是说我提倡这个晚睡，而是大家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真的加班， 等你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9-10点钟了，洗洗涮涮之后那可不就是12点左右才能够进入梦乡。而且你睡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肯定不会马上入睡呀，再刷刷手机，玩玩，看看视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的。第二天如果要是不需要起早还好，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要大概7点钟就得起床。如果你要送孩子的话，那恨不得5点多就得起床，所以真的很辛苦。好吧，希望大家12月能够相对放松一下，即便生活的节奏慢不下来，但是希望我们的心态也能得到放松。继续听歌，下一首。这首歌是一份订单，来自 Tucker，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，如果签收的话请给我5星好评哦。他点播的是阿四的孤寡人镇。 要立马改正很困难，所以对很多场合都不习惯，还是保持孤单简单。可能是我自己太幼稚，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，比起强颜欢笑我更爱交谈，还是自娱自乐最自然。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，他们说爱因斯坦还是鲁迅，还是谁曾经说过愚蠢们怎么认识别的人们，家里人了解世界通过新闻，不出门怎么遇到那个人们，在家等到的只有外卖和鱼，生活变幻的男生保持舒适独身，然后宣称自己是孤寡人真。我也知道自己怕麻烦，但要细心革面太困难，所以一直拖着手下雨而安，虽然偶尔也会茫然。其实这样并不算悲观，只是贪恋着胜利的蓝，爱到最后大多逆流或背叛，光是想想都觉得难堪。为数不多 真。 来自阿斯的一首歌《孤寡人镇》。貌似好像下订单的 Tucker 并没有签收到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已经播出了，回放的时候他也会听到的。好啦，这首歌我觉得唱出了很多现代年轻人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肥宅的快乐，不愿出门，自己待在家里面，然后呢可以非常非常的放松，也可以很快乐，不出门，每天呢可能叫叫外卖啊，或者说是上上网获取一下信息新闻等等等等。虽然说这个每天吃外卖可能太过宅的话，会导致大家比如说朋友圈急剧缩减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享受一个人的状态，我觉得也未尝不可。所以呢，就像歌里面唱的孤寡人镇，为什么这么说，就是在自己孤单的世界里独自称王，一直单身一直爽也不错。因为大家现在太忙了，所以呢，如果要是一个人可以带给自己快乐的话，那为什么要找另一个人呢？好啦，现在也有这个下订单的朋友，好，好的，收到你的订单了，然后我们会佛系发货啊，我回去先听一下，如果合适的话就在节目里面完成你的订单。那接下来就要到我们的树洞信箱了，昨天呢是怀旧歌单，我就没有准备树洞信箱，因为要为老歌让路，那今天就把它补上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我们依然来分享三观很正的几句话。第一句，父母能顶着寒风五点钟干活，你六七点钟的书就并不动手。第二句，钱很难赚，可是爸爸并没有说钱难赚就不赚了，妈妈也并没有因为孩子不听话就不要了，所以我也没有资格说累就不努力了。第三句，你就做好你的事，不要去管角落里的事，比起角落里的事，阳光下的爱来得更重要。第四句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全是别人，只有一个自己，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五句，成熟的意义在于你可以试着理解原来不理解的事，尝试原谅你以前从不接受的人，在难过和委屈面前还依旧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，独立的人格和勇敢善良的心。好吧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勉励，让我们都变成更好的自己。过活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尽力的让自己和家人、重要的人、在乎的人过得好一点。 有柴和溪，海鸟和鱼，乌云和风，和我和你都像相机和光影的偶遇，也像幻境，也像爱情，互相成全才有意义，相拥之后必须各自远行。你爱自由胜过爱我，可是我偏偏偏爱缠绵胜过洒脱，我们的契合只是很美丽的花火，惊艳了时光却找不了调皮的生活，你的呼吸只是一种经过，只是我偏偏把它当成氧气复活，越来越难过，原来是我要 感谢你曾经对我着迷，虽然已经接受结局，只是偶尔一想起你，满天繁星还会变得阴雨。你爱自由胜过爱我，可是我偏偏偏爱正面胜过洒脱。我们的契合只是很美丽的花火，经历了时光却交不了挑剔的生活。你的呼吸只是一种经过，只是我偏偏把它当成氧气过活。胜过洒脱，我们的契合只是很美丽的花火，惊艳了时光却照顾了挑剔的生活。你的呼吸只是一种经过，只是我偏偏把它当成氧气过活。像现在我懂了。 嘿，好啦，这首高瑜的一首歌叫做《过活》。刚才看到有朋友说2021年，因为这一年呢疫情还是反反复复，所以他的十二月愿望就是希望疫情快点结束，然后可以自驾游放飞自我。他说快不知道快乐的源泉在哪里了，旅行中处处可以发现啊，所以大家也都是聊了起来，就说想去哪儿旅行。我觉得真的就是疫情改变了人们太多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出去旅行，因为就怕说这个地方突然间爆发或者怎么样。所以呢大家还是一个是注意防护注意安全，还有就是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。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哎呀，我真的好想去很多很多的地方。那国内其实我国的大好河山太多了，像广东啊云南啊还有舟山群岛的一些小的海边，可以在人很少的地方独自享受，我觉得那个感觉一定超级爽。另外像重庆和四川我也是一直想去的，还没有去过，希望早日能够实现吧，提上议事日程。好了，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很熟悉吧，再来听一遍《错位时空》，来自艾辰。 填不满半排观众的电影，直到散场时突然亮起灯，字幕定格在默默触屏和发型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，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，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，命不是裁剪刀是都不得决定，那么任性。 数不完见证许愿的繁星，美丽眼谁来安慰坏心情，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，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，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，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，我不想听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，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，心也空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是否看过同样风景，想扰乱时沙留在错位时空中，时空中升空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空气里弥漫着心痛，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升空升空。 错位时空来自艾辰，这首歌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。最后呢，晚安曲也出现了，看到大家还在分享着自己十二月的愿望。月月月月他说，今天和公司里我喜欢的小朋友一起看了电影吃了饭，他的眼里有星星，看着他每天工作都有动力了，记录一下今天吧。好的，那这首歌也送给你，也送给所有的午夜精灵，就是路过人间的情书，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。十二月开始了，我们加油吧。晚安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明天见。 在十一光年之外送你一颗心，一切就在此刻灰烬，地球凋零，我们可以一起飞去宇宙森林。如果光凭借语言无法表达给你，那我就为你写上一万封情信。第一节指尖触碰指尖，是一瞬一生的时间，第二些耳朵如何听见兵荒马乱的心上线，第三些眼睛荒无人烟，直到你坠入我的人间，于是不顾一切，于是拥有一切。如果一切就在此刻灰烬，我们可以一起飞去宇宙森林。如果光凭借语言无法表达给你，那我就为你写上一万封情信。第四节银河灿烂无边，是尘埃也要向你倾斜。第五节肺腑滚烫如血，不足以形容的热烈。第六些宇宙如果毁灭，生命也只在刹那终结，如此昙花一现也曾拥有一切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